咦，点解我成日都喺 YouTube 错过咗 My Radio 嘅直播节目嘅？我明明已经订阅咗 YouTube My Radio 嘅频道噶啦。 梗系啦，嗱，订阅完 My Radio YouTube 频道之后咧，你仲需要揿埋隔篱个钟仔嘅，再选择全部，咁 My Radio 一有直播或者有新嘅节目咧，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啊！咁样就一定唔会错过 My Radio 喺 YouTube 频道嘅直播又或者新节目啦。仲有一样嘢，千祈唔好唔记得喎。 呢样嘢我当然知道啦，交节目月费嚟之前 My Radio 啊嘛。而家除咗经 PayPal， 仲可以经 PayMe 转数快或者 Patreon 嚟交月费添。 玉敏踩场，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嗱，頭先嗰段即係台灣直播室嗰段片咧，咁大家睇完之後咧，即係嗱，我哋真係原來計計條税啦，都抌咗幾十萬港紙落去㗎啦，包括啲器材啊、傢俬啊、同埋裝修啊、機力骨啊咁，咁所以希望大家通過交台費咧，就即係繼續支持啦。嗱，今日廿一號啦，咁每個月廿一號到三十號咧，就係即係呢個所謂月費支持計劃。這個我哋搞咗差唔多八九年㗎啦，應該一五年開始係咪？咁就一五年之前咧，咁就即係我喺立法會啦，係咪？咁我哋即係都冇諗過話啊，即係要付費睇節目啊咁樣。咁但係因為個開支實在太大，係咪？咁所以就有呢一個所謂 My Radio 月費計劃嘅。咁好多朋友咧，即係我哋睇翻啲記錄咧，就係咁多年來咧，由一五年開始到而家咧，都一路係俾錢嘅，係咪？咁當然實際上你唔好俾錢嗰啲人咧，即係爛春袋嗰啲咧，要鬧鳩我哋又唔撚俾錢嗰啲，借我哋啲片嗰啲爛春袋，我講過好多次噶啦，係咪？咁我都有鳩你睇嘅，係咪？咁啊冇限制噶，係嘛？咁但係係俾開錢嗰啲都係俾嘅。咁但亦都睇啲記錄，亦都有啲新嘅朋友咧係有支持嘅。雖然俾唔係好多，譬如佢有去批場咁俾廿蚊美金一個月，咁有幾多錢啫？係嘛？咁但係都有俾啊嘛，係咪？咁所以我哋都要提醒，即係有時啲人又可能唔記得咗，有啲朋友都係㗎，咁有啲直情係就 PM 我 send 咗一條收條，即係入咗數嘅收條嚟都有嘅，即係好熱心嘅，咁所以提醒大家就交月費，如果唔係就真係冇得運作，不嬲都係咁㗎啦，係咪？我哋就唔係好似有啲 KOL 咧，就係話佢單拖，跟住佢就即係哇一路叫人課金乜乜乜咁啊 ，YouTube 又收廣告，我哋 YouTube 基本上啲廣告費咧就即係越嚟越少，少到即係你根本就你唔可以依賴佢噶啦，已經，因為成日黃標，所以講起 Google 做好多壞事噶，其中一種壞事就係、是，即係佢，我話講佢封呢一個即係李家超嘅帳號，梗係唔係壞事啦，係咪？咁但係對某一啲人嚟講，佢就覺得係壞事嚟噶嘛，係咪？屌你即係你冇言論自由啦，係咪？冇網絡自由啦，咁佢覺得係壞事嚟噶嘛？喺佢嗰個立場嚟，咁但係有啲即係譬如話爭呢個政府嘅係嘛，爭共產黨嘅，咁佢梗係覺得唔係壞事嚟噶，係嘛？即係包括我在內啦，屌啦咩？咁但係對我哋嚟講，黃標係咪壞事？係壞事嘅。其實 Google 做好多壞事嘅，大佬，即係過去都成日做呢啲嘢嘅啦，係咪先？係嘛？即係嗰陣時要拉共產黨嘅時候，想開拓大陸嘅市場嘅時候。咁你話佢有冇做過壞事啊？係咪先？係咪？梗係有啦，係嘛？咁但係即係你知呢啲所謂即係搜尋嘅平台，好似 Google 呢啲咁大，喂你全世界嘅啲網上廣告佢佔嘅份額，起碼佔咗一半，係咪？你 Facebook 有排都未跟到佢，係咪？大家上網睇下，所有啲廣告都係佢嘅，基本上大部分啊。你就算嗰啲網頁都好啦，嗰啲 Google Ad 幾多？佢收最多錢，分雞碎咁多俾你嘅啫，係咪？咁你如果即係開啲好似我哋 YouTube 開啲咁嘅盈利 account， 我哋開咗好多年啦，開咗八九年嘅盈利 account 啦，咁加加埋埋其實都收咗唔少錢嘅啲廣告費，對我哋嚟講係咪？即係過去而家就冇得依賴佢嘅，因為下下咧佢就黃標你㗎啦，用個 AI 系統，我哋每日鋪片上去嘅時候咧，都未公開嗰段片 YouTube 嗰段片俾大家重温嘅時候。大家你睇到我哋都有一段時間嘅，需要一段時間嗰段片先上到去嘅，因為經過佢個 AI， 跟住我哋又要求佢用人工審查，搞差懵嘅，你知唔知啊？仲有你唔知佢咩事去即係黃標你喎，你唔知喎，黃標嘅意思就唔俾廣告你，廣告有限制，咁黃色嘅嗰個符號係，所以簡稱黃標，好多 KOL 都捱過㗎啦，係咪？包括即係蕭若元係嘛？即係好多呢啲知名 KOL 都捱過㗎啦，係咪？咁所以我哋一路以來咧就跌埋心水，唔諗佢呢嚿嘅，係咪？就最緊要我哋啲支持者，你俾錢 係嘛？繼續支持我哋用月費就咁樣啫嘛，係嘛？所以就提醒大家即係要交月費，因為 Google 對我哋嚟講，即係我哋有個平台，唉，咁就算啦，係嘛？有廣告費又好，冇廣告費又好，係嘛？咁但係近時有翻咁上啦，我哋試過最高紀錄十幾萬一個月嘅，試過係嘛？仲有嗰陣時都有好多片劇，佢都唔會俾廣告你㗎啦，已經係係嘛？都有十幾萬，而家冇啦，而家。两三皮就最多顶晒笼啦，几大镬啊！你话咁系咪唔可以依赖佢？屌你租都未够交，系咪？咁所以就要靠大家，系嘛？即系我哋都系抌钱落嚟，喂，起码都整个直播室啦，第日会做第啲节目啊，甚至乎我哋会开一个台湾台嘅，系咪？咁如果赶得切就今年台湾年底选举，系嘛？我咪可以开到个台湾台嘅话咧，咁就可以请呢度啲。台灣啲政治界嘅朋友或者傳媒上嚟做節目都得嘅，不過講國語嘅，咁啊對象就梗係台灣人為主啦，係咪？咁我哋啊香港啲支持者想睇嘅又得㗎，或者你即係係嘛有興趣都可以睇嘅咁樣啊，咁呢個就係我哋未來咧會咁樣做嘅，所以都希望大家可以咩係嘛？即係講起 Google 啲衰嘢咧，即係我記得06年有一次咧，即係呢個美國有個國會議員咧就譴責呢、這個即係嗰個點啊？協助中國政府做言論審查，話呢個 Google 係嘛？咁啊要求 Google 咧去國會嗰度，即係講呢單嘢嘅。咁當時就係話咧，嗰陣時應該係06年，大約係2月左右咧。咁就嗰陣時 Google 就推出一個咩咧？就特別係 for 呢個中國用戶服務嘅網站係嘛？咁但係嗰個網站咧就顯示部分唔係全部嘅搜尋內容，係嘛？有啲你係 search 唔到嘅，咁 search 唔到嗰啲你係就共產黨啦，係咪先？就佢即係有啲係唔俾你 search 嘅，譬如黃毓民三個字 search 唔到喎，屌你真係可以，我舉例啊，係嘛？譬如百度而家有啲人 search 到，有時間中到 search 到，有時候冇嘅，俾人屏障咗嘅，譬如我舉例啫，唔係淨係我啦，係嘛？咁佢即係呢一個新澤西嘅共和黨眾議員咧就話嗰個史密斯就話：屌你咪協助共產黨，即係限制言論自由，係咪？咁啊喐呢個 Google 嘅，係嘛？又要求開一個聽證會咁樣，係嘛？咁其實佢一路想打開中國嘅市場，係嘛？咁但係而家即係大陸睇唔睇到 YouTube 咧？但係大陸有好多 YouTuber 嘅喎，係嘛？好多網紅係通過 YouTube 嘅喎，係嘛？在海外好多人睇喎，我有留意到 YouTube 嗰啲所謂即係嗰啲網紅，中國網紅唔少嘅喎，係嘛？咁好啦，另外一單係比較近啲嘅就係19年四月 ，Google 就禁止呢、這、一個即係 VPN 即係嗰啲翻牆啊，兩個翻牆嘅 software 咧，即係嗰個網站咧就唔可以即係喺中國度有廣告，係嘛？咁即係又係為咗屌你討好中國，係咪？咁而家咧，我哋睇下今日外交部講咩？中國外交部，中國外交部啊，呢個香港電台記者問嘅問題嚟嘅，即係喺北京啊，即係外交部嗰個新聞發布會嘅啊。咁啊問咧就話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候選人受美國政府制裁一年幾，咁啊美國嘅谷歌公司即係 Google 啦，就話要履行政府制裁法令，係嘛？其實呢個制裁係錯嘅，因為你又係簡體變繁體啦，屌你真係，唉！終止運作候選人嘅社交媒體競選頻道，咁啊發言人對呢個咩回應咧？咁啊呢個即係夾埋嘅呢啲問題，屌香港電台而家變咗屌人民電台啦。咁呢個汪文斌呢條柒頭點講咧，就好有趣啊！我覺得我要逐點咧，即係灰鞋佢，唔係駁斥佢，我哋冇必要去駁斥佢，係灰鞋佢啊，笑鳩佢啊！話美國有關公司以遵守制裁為藉口，今當美國政府干涉別國內政的政治工具，這是完全錯誤的啊，無理的。我們對此堅決反對，咁但係反對無效啊嘛，咪你成日話堅決反對、強烈譴責，咁有咩效咧？你話俾我聽，係嘛？當你講得啱啦，係嘛？即係 Google， 即係以遵守美國唔係遵守嗰個制裁為藉口，係嘛？今當呢個政府干涉即係別國內政嘅政治工具，咁又如何咧？係嘛？屌你而家你都唔俾 Google 喺入邊啦，係咪？咁跟住講呢一句咧，這行徑再次暴露。 再次暴露了美方为政治目的不惜破坏言论自由、资讯传播自由和网络空间公平公正秩序的虚伪商标，以及打着各种旗号干预香港事务、干扰破坏香港第六任行政长官选举的险恶用心。哇，呢句直情系栋笃笑嘅 get 嚟嘅咧，大佬真系系咪应该笑啊？喂，屌你啫！话人哋为咗政治目的不惜破坏言论自由、资讯传播自由和网络空间公平公正秩序，喂，呢啲嘢喺中国全部都冇嘅，咩冇啊？言论自由冇，资讯传播自由冇，网络空间冇公平冇公正，系咪啊？全部都冇嘅，有咩？你大陆可以上到 Facebook 咩？吓、啊？你呢啲咁嘅所谓即系啊社交媒体，西方社交媒体可以大陆可以运作咩？啊？屌你咪即系你有资讯传播自由咩？啊？哇真系，喂你嗰啲所谓微博啊、微信啊，全部都可以喂监控同埋随时封你嘅，系咪？香港有啲艺人讲错一句说话就俾人封啦，系咪？破坏言论自由，破坏资讯传播自由，破坏网络空间公平公正秩序，就是共产党，屌你最犀利，全世界冇一笪地方犀利过台，即系中国，系咪？好啦，你话打着各种旗去干预香港事务、干扰破坏香港第六任行政长官选举的险恶用心，嗱，所有呢啲咁嘅用词咧，都系共产党嗰啲即系政治语言啊，大家都即系耳熟能详嘅，冇意义嘅，基本上系 OK。人哋可以干预到你香港事务咩？可以干扰呢个选举咩？呢个系选举嚟嘅咩？呢个选举派人干扰嘅咩？咁好笑嘅系嘛？最好笑仲有一句：香港社会各界对外国势力公然干预香港选举啲恶劣行径，依于一致谴责，要求美社交媒体平台公司尊重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的公平公正，我们对此完全赞同，坚决支持。屌你，香港各界一致喎！屌，香港各社会各界一致系指咩？你不如话全香港700万人市民一致，仲好啦，大佬系嘛？香港社会各界。屌你咪几条柒头出嚟讲嘢，包括呢个梁，譬如刘少佳呢咁嘅柒头行出嚟讲嘢，系嘛？咁呢啲系代表香港社会各界一致支持，系嘛？唔系、哦，屌你咪嗰啲蓝丝 KOL 其实唔支持、哦，佢要继续留喺 Google 啊、哦，咪留喺呢个 YouTube 啊、哦，寸土必争、哦，系嘛？屌你咪有种嗰啲李子敬啊，咩嗰啲陈永恩啊、卢永红啊呢啲冚家产，李彤啊，喂周融啊，喂退出 YouTube 啦嘛，应该。屌你咪用大陆用呢个咩啦嘛，用抖音啊，屌你咪真系，屌你啦咩不知羞耻呢啲人可以话，屌你真，所以而家香港咪咁啊，你睇下特区政府个回应咪又系好似大陆呢个一样啦，不过就比较 mild 啲啦，咁咩？咁又何必咧？你咁 mild 做咩？你就将呢个汪文斌呢段嘢搬翻嚟呢个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发言人咁咪得咯，系咪啊？用佢照讲咪得咯，系咪啊？今日嗰个发言人讲咩？政府发言人，你真系，对一间美国社交媒体公司又唔开人哋个名，屌你咩？咁即系我哋写新闻嘅人咧，就觉得呢个就即系呢个就唔系确切新闻啦。美国社交媒体好多㗎嘛，係咪？仲有嗰个唔係社交媒体㗎，你老味係咪？嗰、那个係 search， 嗰个叫咩？应该叫搜寻嘅，即係要搜寻嘅平台，可以咁讲係咪？嗰、那个唔係叫社交媒体嚟㗎，冇社交㗎嗰度，屌 Twitter 就有 ，Facebook 就有 ，IG 就係社交。嗰、那个唔系社交媒体嚟噶，对唔住，屌你真系唔好搞错啊，系咪？嗰、那个系一个搜寻平台嚟噶 ，OK， 系咪？即系好似 Yahoo 啊，系咪？呢啲就系啦，系咪？搜寻平台，但系而家佢都有片，系咪一样？所以呢个都写错噶，第一人唔噏人哋，那个公司名系咪？ 关闭特区第六届行政长官候选人为竞选而设的社交平台，表示坚决反对，系嘛？又系呢啲咪学大陆啦，系嘛？跟住嗰段啊，对于外国势力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干预香港事务行为，包括通过破坏言论自由、资讯传播自由、网络公平公正秩序，影响特区政府乜？呢句咧就将汪文斌嗰句咧就稍为改头换面，就用翻佢主要嘅措辞摆出嚟。所以而家边有一国两制啫？系嘛？以前嘅新即系政府发言人会唔会用呢啲咁嘅语气讲嘢？会唔会用呢啲咁嘅即系表达方式啊？唔会嘅，系咪？咁而家就系一模一样。所以我话俾大家听，唔好叫香港特别行政区，系嘛？呢、这个唔系特首，呢、这个中国香港市嘅市长，要搞清楚，系嘛？休息一阵。